定制点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碰到文章委屈，从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前一段时间呢，空中笑林为您播出过一个系列叫相声小品大荟萃。很多听众朋友说了，空中笑林播相声的机会比较多，还是希望能多听到一些小品作品。那么这周呢，我们继续为您奉上这个专题，上半段为您播两个小品，下半段呢，请您听三个大小不同篇幅的相声佳作。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小品《醉仰》，是西藏军区文工团的演员为您带来的，两位演员聂运海、张小白，编剧导演聂运海。这段《醉仰》说的是相亲的故事，这个故事说的不是公园里的相亲角，说的是军人和未来的军嫂相亲的事。 各位军营男子汉，各位未来的军嫂，由市商用办组织的相亲会面对面交流时间还剩下60秒，请大家准备更换交谈对象，下一轮近距离交流马上开始。各位军营男子汉，各位未来的军嫂，由市商用办组织的相亲会面对面交流时间还剩下30秒， 这次就忘了我吧， 请大家准备更换交谈对 象，相亲的事等我复原了再说嘛。 马上开始。 我明白你在替我着急，可我到了北京，对呀，我到了北京就困，就想睡觉。到，是，绝不辜负营长和战友们的期望，绝不给边防战士丢脸，保证完成相亲任务。喂，营长，喂喂喂，哎呀，他怎么挂了呀？哎呀！ 你好， 你好，你请坐。 你没事吧？ 我不太好啊，不，我挺好的。你觉得我不好吗？ 咱们俩还没开始谈，我怎么知道你好不好？ 谈，抓紧谈，赶快谈，再不谈就来不及了。 来不及？你是赶着回部队，还是急着见下一个？ 我怕我撑不到下一个了。 你都没看我一眼就已经撑不住了，我就这么让你反感？ 看，我这不正看着呢吗？ 哎，你脸怎么这么红？你刚才是真打呀？ 啊，不不不不，我这是高原太阳晒的，高原红。对，高原红，我刚才就是想把它给打白点儿。 啊，没关系，我不介意你的肤色。嗯，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抓紧时间开始吧。 怎么称呼你？ 我姓聂，你叫我聂胖子吧。怎么称呼你？ 我姓高，你就叫我小高吧。你是哪儿人呢？ 我老家是安徽的。你老家是哪儿的？ 我老家就是这儿，北京。你当兵几年了？ 我当兵13年了。你当兵几年了？ 我不是军人。 什么？我是想问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哦，我是搞声乐的。 登月呀，登月好，高科技，国家栋梁，嫦娥号，玉兔车。 不是登月，是声乐。嗯，唱歌。 啊， 唱歌呀，唱歌更好，高科技，国家栋梁，嫦娥号，玉兔车。 祥俊同志，你在说什么呢？我想我们的谈话可以结束了。 别 我刚才都说什么了？ 什么嫦娥号玉兔车呀的。 哦，什么，我刚才呀就是眯缝着眼在打量你，我觉得你就像嫦娥抱了个玉兔在摸。 有那么夸张吗？ 一点都不夸张，我一看见你怀里白色的挎包，我就想起了玉兔，想起了玉兔，我就想起了嫦娥，想起了嫦娥，我就想起了月亮，想起了月亮，我就想起了哨所的夜晚，躺在哨所的床上看月亮，数星星，一颗，两颗，三颗， 小聂同志，喂，小聂同志，啊， 我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睡着了呢？我不能辜负营长的期望，我不能给高文章丢脸。 如果你实在不想跟我谈，你可以换下一组。 别，小猫。 小猫？ 不是，小包。 小包？ 小赵。 哎呦，我姓高。 小高同志，我实话跟你说吧，我是带着我们营长的任务来相亲的，我求求你帮帮我嘛，好歹让我把这次活动搞完，我保证不睡了，我不睡了，我坚决不睡了，我有办法。营长让我唱歌，他说我一唱歌死人都能吓醒。我最亲爱的阿爸，请不要担心我，我在守卫美丽圣洁的雪莲花。我最亲爱的阿妈，请不要带牵挂，祖国的大地哪里都是我的家。 是他，对，就是他。去年我去西藏，海拔4700米，空气稀薄，我严重缺氧，生命垂危。就在我意识模糊的时候，哨所一名班长冒着风雪把我背下了山，送到了几十里外的驻地医院。那天， 哎呀，我说小同志啊，你胆子可真大呀，啊，这上高原得一步一步的来。啥叫一步一步来？那就是上的越慢越好，这样你就可以慢慢的适应嘛。哪有像你这样的啊，一下飞机直奔的4700，谁都受不了啊。 我的假期太短，坐火车来不及，我以为背个氧气袋就能挺过去。 哎呀，这高原缺氧可开不得玩笑。来，小同志，小同志，你醒醒，你醒醒，你醒醒，你可千万不要睡着了，睡着了会有生命危险。 可我的眼睛就是睁不开呀，我只想躺在家里，躺在床上，躺在暖暖的被窝里。 你别老想这个嘛，越想越困。行了，咱俩先聊点别的。你给我说说，你音乐学院学唱歌的，你跑到我们边防哨所来干什么？ 我想亲眼看看西藏，我想知道我爸爸为什么不回内地工作。 你爸爸？ 我爸爸是西藏边防团的一名老军人，他在西藏干了好多年，也好多年都不回家，偶尔回来一次，每天都是没精打采的，总是睡呀睡呀，等到睡好了，探亲假也结束了。 嗨，小同志，你爸爸那叫醉氧。 醉氧？ 对呀，这醉氧啊正好跟缺氧相反，在高海拔地区生活时间太长，回到平原地区氧气太多，就会产生氧中毒，我们也叫它醉氧。这一醉了，整个人像裹在棉花套里，就想睡觉，严重的会意识模糊，更严重的还有生命危险的。哎，你爸爸没跟你说起过？ 他没有机会说了。 对不起。 没关系。哎，你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 哎，你慢点啊。 所有在西山服役的军人回到内地都会醉氧吗？ 当然。 也包括你？ 当然。 每一个从西藏高原回到平原地区的军人都会醉氧，都要面临3年的缓冲期。 缓冲期？ 这3年的缓冲期同样是危险期。有很多人只知道缺氧对人的身体伤害很大，其实这醉氧对人的身体伤害更大。 危险期。我爸爸没有熬过来。你不害怕吗？ 我不来，别人也会来，总要有人来。来到这里，守着这蓝蓝的天，守着这白白的雪山。 我爸爸不来，别人的爸爸也会来，总要有人来，守着这蓝蓝的天，白白的雪山。 小同志，你现在不能睡， 你现在可不敢睡，睡着了会有生命危险。你给我醒醒，你醒醒！ 我有办法，营长让我唱歌，他说我一唱个死都能吓醒。我给你唱歌， 我最亲爱的阿爸，请不要担心我，我在为你守卫圣洁的雪莲花。我最亲爱的阿爸，请不要太牵挂。祖国的大地，哪里都是我的家。 那天我醒来的时候是在驻地医院的病床上，你已经离开了，一路伏在你的背上。当时我意识模糊，根本没看清你的脸，只记得你头上因为出汗冒出的热气和你身上男子汉的味道，还有我最后听到的那一首高亢的歌。 好，朋友们，交流时间到，下面进入激动人心的原定今生时刻，请做出你的选择。10 9 8 7 6 5 4， 我真幸运，居然又能遇见你。雪莲花，我最亲爱的阿妈，你不要太牵挂。祖国的大地，哪里都是我的家。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小品《醉仰》，聂运海、张小白表演。这个作品呢，也是饱含深情。好，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品，叫做《婚姻介绍所》。郭达、蔡明是小品界的一对好搭档，为大家奉献了很多好节目。郭冬临也是著名的喜剧演员。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多年前的这段录音，蔡明、郭达、郭冬临合作演出的《婚姻介绍所》。 哎呀，我这儿啊是一个婚姻介绍所，今天啊我给一对大龄青年介绍介绍对象，让他在我这儿认识一下。 这个郭达怎么还不来呀？你说， 哎呦，老郭同志，别着急，别着急，别紧张啊！我跟你说，姑娘一会儿就到了啊，而且这个姑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什么？ 她没结过婚。 那我也没有结过婚，我们正好是门当户对嘛。 对，而且姑娘对你的要求也不是很高，就要求你这个人呢要有幽默感。 可是我应该怎么样去幽默呢？ 幽默都不会啊，你比如说说话的时候用点修辞方法呀，比喻呀，夸张啊，形容啊。 不是，怎么夸张啊？ 一见面啊，姑娘来了，你这样说：姑娘你真漂亮，就像一朵花一样。夸张一点吗？ 姑娘长得像一朵花儿。 对， 林师傅， 哎呦，蔡小姐你好 、哎， 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蔡明蔡小姐，这位是郭达郭先生。 你好。 你这 别着急，夸张一朵花儿。 我说一朵花儿啊。蔡小姐，请问你的芳龄？ 我吃过饭了。 啊，不，我问你今年多大了？ 我去年29。 哦，这么说，今年你已经30岁了。好，这个年龄好啊。俗话说得好嘛，男人30一朵花，女人30豆腐渣嘛。嗨。好，哎呀，这个年龄好啊。 请问郭先生，您今年？ 我今年38岁。 是吗？我还以为您和我外公同岁呢。 你看看他就不懂得幽默吗？ 你怎么给人幽默了？ 他说他今年30岁了，我就夸张地说你30像一堆豆腐。 这叫幽默呀。 坏了。 女同志最怕问岁数了，你，哎，用点别的方法。 什么？ 比如说无中生有啊，急中生智。 急中生有，蔡小姐，你家里边都好吧？ 挺好的。 你爸爸好吧？ 很好。 妈妈好吧？ 很好。 孩子几岁了？ 我儿子38岁。 这不像话吗？这 活该！人家姑娘没结婚呢，哪来的孩子？ 正因为她没有结婚，我才问她孩子多大了。无中生有嘛， 这么个无中生有啊！你呀，坏了！ 怎么？ 人家蔡小姐生气了。这样，会不会猜谜语？ 猜谜语我是最拿手的了。 给她猜一个谜语，缓和一下气氛。 好的。蔡小姐。刚才实在对不起。 没关系。 林师傅说让我给你猜个谜语，缓和一下气氛。 这个也说呀。 猜谜语啊，一定非常难吧？哦 呦，那当然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好。 你听好了，我们猜一个人的名字。他叫 谁？哦，他叫蔡明。 有了，菜地里边挂电灯。照的蔬菜很光明， 这叫什么玩意儿？ 这是一位小姐的名字。哎呀，而且这个小姐她还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不是， 林师傅， 你先别 着急， 猜不出来了。好，我公布谜底，这个人呢，她其实不是别人，就是你，蔡明，蔬菜地里很光明。 林师傅，我要回家。 既然来了，就歇一会儿，等我一会儿啊。对不起，过去。什么菜地里很光明？用点别的方法，比如说什么那个智力测验会不会？ 我教你一智力测验，跟他一说，保证把他逗乐了。 什么智力测验？ 听着啊，说从前呢，有这么一个人在炒豆子，红豆绿豆搁在一个锅里炒，唰唰唰唰唰唰，炒熟了以后往桌子上一倒，哗的一下，红豆和绿豆自然就分开了。你去问问他为什么分开了。 这怎么可能嘛？这红豆绿豆一块炒，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分得开嘛？ 要不怎么叫智力测验呢？ 那你说为什么？ 说这个人呢，一共就炒了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 大王，大王，讲给大 王，我再给你说一遍。 不要不要， 你听明白了吧？ 蔡小姐呀，我给你出一个智力测验。有一个人呐，他炒了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他在锅里边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他炒过来炒过去，炒过来炒过去，他炒熟了以后往桌子上面一倒，哗的一下，红豆和绿豆自然就分开了。蔡小姐，你猜这是为什么？ 俩豆。啊， 猜出来了。 郭先生，您那10块钱报名费待会儿我退给您。蔡小姐，今天这事儿啊都怪我。 林师傅您别费心了，看来在幽默这个问题上我们俩不是一个档次。让我来讲个笑话，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幽默。 过来。 从前呐，后来，最后吧。你那怎么不笑啊？特别逗吧？ 逗，逗！你们二位都够逗的。来来来，郭先生，请坐。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干脆这样吧，最后我讲一个笑话，咱们大家哈哈一乐，咱们就各回各家吧，好不好？ 好的。 说从前呢，有这么一个国王，他站在了鳄鱼池边，冲着众人说：“谁要是能跳下这鳄鱼池，并且游到对岸，我就把我心爱的女儿许配给他。”话音未落，就见一个小伙子唰的一下就跳下去了。那个鳄鱼是嘁哧咔嚓，小伙子噼里啪啦杀出一条血路，游到了对岸。国王高兴极了，上前拉住小伙子的手，激动地说：“勇敢的年轻人，是什么样的力量促使你跳下这鳄鱼池的呢？”小伙子哭了，他冲着背后说：“刚才谁把我推下去的？” 后来呢？ 后来。行了，蔡小姐，您那10块钱报名费待会儿我也退给您啊，这二位是真般配。 哎，你别走啊，到底是谁把他推下去的？ 哎，他这是犯法的，我看可以到上海市公安局去告他去。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郭达、蔡明、郭冬临合作表演的小品《婚姻介绍所》。听到这儿，我们今天上半段的空中小林暂时和您告一个段落了，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时段继续收听。上半段我们为您播了两个小品，下半时段为您播3段相声佳作。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Yeah!

你说回去我们这家属还怎么过呀？ 就是、啊、 你说你让我这李金斗得负多大责任 啊！ 我的天哎， 哭了、不是这怎么回事啊？ 李金斗老师晕过去了， 这倒好，一会儿扒皮儿的时候倒不疼。 二一个李伯祥老师出来 啊， 李快嘴， 嗯， 出来先做一罗圈衣， 这是他表演风格。 各位这个冒险岛的野人朋友们大家好 啊， 非常高兴能跟朋友们见面啊，我是天津相声演员李伯祥，今天听说我们要死在这儿，我感觉这心情非常激动，如果各位能够给我一个生存机会，我请大家吃饭。 吃什么呀？ 我请您吃好的 啊， 我请各位吃这个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吃完之后您是一拍肚子一抹嘴， 怎么样？ 还得扒我皮儿。 嗨，您费那么大劲干嘛呀？ 要说还是人家存老师稳重。 嘉存老师说什么呀？ 当时激动的坐地上都起不来了都。 那是吓的。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要留我一条生路，我保证好好活着。 是。 我好好活着，牙好，嘿，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我吃嘛嘛香啊。 这，您别跑这做广告来了，那野人都不刷牙。 当时就剩李然了。 这个时候就得看咱们的了。 脑子大脖子粗的野人头领就奔他过来了。 啊。 小小子儿。 嗯。 现在只剩下你了。 怎么着？ 你还有什么话说？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我得跟他讲究讲究。 要说人李然，青年演员的代表， 嗯， 大义凛然。 我说的什么？ 我告诉你们， 嗯， 我可以死。 对， 我有个要求。 什么要求？ 你们得给我一个工具，我自尽身亡，不能死在你们手里。 我还要个工具？ 您听听，这就是气节 啊！ 人野人朋友说了， 嗯， 你要什么工具可以告诉我。 我跟他要的什么呀？ 您给我来一把叉子，越大越好。 不是野人给吗？ 好，给他一把叉子，我看他能掉什么腰子 啊！ 当时李然兴高采烈拿过来叉子，一边往身上插，一边还嚷呢：“ 我还嚷什么呀？ 我让你们做皮筏子，我让你们做皮筏子！” 去你的吧！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真奇李然和说的《冒险岛》，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岛，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都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声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听完了两位年轻相声演员的作品，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二杨杨毅杨进明合说的谎话连篇。这个讽刺型的作品呢，应该说充分地发挥了相声说和逗的特长，是一段相声技巧用得非常充分丰富的相声佳作，请您欣赏杨毅杨进明的表演。 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来历深先生们，你们好啊。 哎，我说你是干什么的？ 咱们是同行， 说相声的。 我不说相声。 那你是？ 我是个乡长。 乡长 啊？ 哪个乡的？ 我是垃圾乡的。 垃圾乡 啊？ 我说你个乡长跟说相声怎么是同行啊？ 当然是同行了 啊。 我问问你们，这个相声是不是靠说的？ 对， 我这个当乡长也得说。 这可不对啊，相声大家知道是说的，这当乡长应该是干的。 谁干？ 谁 干完了谁知道？你一说大家不都知道了吗？ 一说呀。 对，你说大家都知道了。 一说就知道。 当然了、我问问你，像你们这个参赛队员站在这里，要是说好了拿奖吗？ 说好就能拿奖。 还是的，我们这个当乡长的要说好了也拿奖。 那你拿过奖啊？ 你像什么抗洪先进集体计划生育标兵啊，都拿过。 真能说来讲啊？ 还有奖金呢。 什么奖金呢？ 你像什么赈灾款、扶贫款，那是款款申请。 您看看，哎，我问问你 啊，你们这抗洪先进集体他怎么说来的呢？ 你这么说呀？ 怎么说呀？ 喂，你是抗洪指挥部吧？喂，你是抗洪指挥部吧？喂，你是抗洪指挥部吧？ 哎呦，我这是 啊。 哎，我是抗洪指挥部 啊。 你谁呀？ 我是垃圾乡的杨乡长啊。 杨乡长，你有什么事儿啊？ 我想向领导人汇报一下我们垃圾乡的抗洪情况。 啊，好好好，你说一说吧。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们垃圾乡的全乡人民，向一贯关心我们、帮助我们、爱护我们的上级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12万分的敬意。我这样说话领导人听得见吗？ 你小点声就行了。 我们垃圾箱的防洪打堤可以说是全国一流，固若金汤。 哦， 任凭它是千里洪水浪滔滔，我们是万里打堤用不着。 嗯， 甭说是百年不遇的洪水来了， 哎， 它就是千年一遇的洪水来了，在我们的打堤面前，就像小小子撒了一泡尿， 一泡尿。 更可惜的是，在这次水灾当中，我们乡是一点损失也没有啊！ 哦， 还获得了15千里的大丰收， 还获得大丰收， 我们丰。 我问问你乡长， 嗯， 那个你们还获得了15千里的大丰收 啊， 嗯，是吗？ 嗯， 你刚才反映的情况是真的吗？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啊， 我是个什么人，领导上还不知道吗？ 什么人呢？ 我是个高尚的人，我是个纯粹的人，我是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嗯， 我是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这个人绝对是心怀坦白，忠诚老实，我高举红旗向前方，我满怀豪情斗志昂，我实事求是创伟业，我这个动作领导上看得见吗？ 我能看得见吗？ 你这么说他这个不就拿下来了， 哎，你们都获得15千里的大丰收了， 嗯， 那么那个赈灾款你怎么说来的呢？ 你这么说呀？ 那怎么说呀？ 喂，你是赈灾办公室吧？喂，你是赈灾办公室？ 这还有我的事， 嗯， 我是赈灾办公室， 嗯， 你有什么事吗？ 我们垃圾箱那个赈灾款你什么时候给拨下来呀？ 垃圾箱 啊， 你们乡不是没受灾吗？ 谁说的？ 就你们乡那个杨乡长啊。 你甭听那个王八蛋的， 啊， 那个小子什么时候说过真话？ 是啊， 他是领导喜欢什么他就说什么。 哦， 我们垃圾箱淹的是太惨了， 太惨了，那不可能啊！你们那大堤不是固若金汤吗？ 什么金汤啊？全是泥汤子，豆腐渣的工程。 那么千年一遇的洪水来，在你们的大堤面前，就好像什么小小子撒了一泡尿， 哪用得了这么多？半泡就全淹了。我老乡，你们是太惨了，泡在冰凉的洪水里头，有的抱着门板，有的抱车打着轱辘，有的爬到房顶上。我跟你说，我们父老乡您太惨了，全乡都好几天没吃上一口粮食，全乡都剩下一块烤白薯，谁也舍不得吃。这个拿过来填了填，递给了下一个，下一个拿过来填了填，递给了下下一个，下下一个拿过来填了填，递给了。 别填了，别填了。讲点卫生吧， 最后这块烤白薯传到我手里 啊， 我是太感动了。我看一眼这淳朴善良的父老乡亲，我看一眼这烤白薯，我看一眼这烤白薯，我再看一眼父老乡亲，我心里是百感交集。 嗯， 我说父老乡亲们 啊， 这上面假牙是谁的？ 这假牙。粘上去了， 我们就等赈灾办的领导来救我们了。 啊， 你赶快把那个赈灾款发下来。 哦， 你要是多发一点呢，我还能多捞一点。 啊， 不是，我捞出来给乡亲们多分一点，不是？ 我说你刚才反映的情况是真的吗？ 您这是怎么说话？我是个什么人，领导上还不知道。 什么人？ 我是个高尚的人，我是个纯粹的人，我是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我是个有益的人。 行了，行了，就这套熟 啊！你这么一说，他赈灾款不就拿下来了？ 看来呀，你这个乡长，我们说相声真得跟你好好学习学习。 你不用客气， 咱们再探讨探讨。 切磋切磋， 行不行？那我问问你，你们那个计划生育标兵是怎么说来的呢？ 你这么说呀？ 那怎么说呀？ 喂，你是计划生育办公室吧？ 对，我是计划生育办公室 啊。 你是谁呀？ 我是垃圾乡的杨乡长啊。 杨乡长，有什么事儿吗？ 我想上领导上汇报一下我们垃圾乡的计划生育工作情况。 啊，说说。 我们垃圾乡主要是靠宣传引导和强制执行相结合的办法 啊。 领导干部一身作则，带头结账。 嗯 啊，不是，领导干部的家属是一身作则，带头结账。 这还差不多。 据最新的统计数字表明，我们乡已经全部都结账完了。不是，我们乡已经生育过的全部都结账完了。 啊， 我们乡提出的口号是一人结账，全家光荣。 嗯， 在这个口号的带动下，就连没结婚的都抢着结账呀。我们想提出的口号是一人结扎全家光荣，这是不是跟领导上吹？我们想可以说是该扎的都扎上了，就连喝酒都有明文规定。 什么规定？ 必须喝扎啤。 这嗨， 所以 说我们家在这个计划生育当中可以说没有超生和透生的现象 啊， 基本上达到了小康的水平， 都小康水平了。 我们小康水平我们也没达到， 都达到小康水平了。 对了， 嗯，我说你犯反的情况是真的吗？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啊？ 我是个什么人，领导人还不知道。 你是什么人啊？ 我是个高尚的人， 我是个纯粹的人， 我是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不用问，你这个计划生育标兵你也给说来了， 光说了就完了，我还得要钱呢。 你要什么钱呢？ 扶贫款呢？ 扶贫款你怎么要来的呢？ 喂，你是扶贫办公室吧？ 你是来要钱的吧？ 你给准备出来了。 谁呀？ 我们垃圾乡那是太穷了 啊， 父老乡亲们太苦了，干部们太困了， 太困了， 打了一宿麻将嘛，不是看望了一宿的扶贫对象吗？ 你们乡不都达到小康水平了吗？ 谁说的？ 就你们乡那个杨乡长， 你甭听那个王八蛋的，那个小子什么时候说过真话？ 啊， 他是领导喜欢什么他就说什么。 嗯， 计划生育工作是这么好搞的？ 是啊， 你想让人家结扎，人就结扎 啊， 人家还想让你结扎， 你这怎么说话呢？ 特别是在农村，那个计划生育工作就更难办。 嗯， 那个农活干完了，两口子到了晚上凑在一块儿，那还有好了。是我作为一个乡长，我有责任和义务把我们乡的文化娱乐活动搞上去。 没错， 可是这集体娱乐活动我可以带头搞， 哎， 这个家庭娱乐活动我就不便插手了。 你得多信心呢。 我们呢现在是庄稼牵手孩子丰收 啊， 左边是孩子，右边是孩子，抬头是孩子，低头是孩子，到处都是孩子，孩子都跑到房顶子上还唱呢。 唱什么呀？ 抱也抱，那个抱也抱啊，爸爸妈妈抱在一块生宝宝。 别唱了，我听出来了，你说了这么半天没有一句是实话。问你防洪大堤，你说固若金汤，一发赈灾款，又说全村就剩一块烤白薯。问你计划生育，你说全村人都抢着结扎，啊，一发扶贫款，又说天上地下全是孩子，舔着脸自己还说我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我看你啊，你是一个虚伪的人，一个低俗的人，一个没有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你根本就不是个人。什么是腐败？虚报浮夸是最大的腐败。村互相，乡互县，一直糊弄到国务院，集体呀、啊、标兵都是假的啊！呸！ 我们的 呸！ 你说的对 啊， 你骂的好。你怎么一说，其实我早就明白了。 明白啊， 我那以前都是在犯罪。 嗯，你罪大恶极。 没错，我罪大恶极，我罪大恶极，我罪恶滔天，我罪魁祸首，我罪有应得，我是罪该万死 啊！ 我辜负了人民，辜负了党，我辜负了俺爹和俺娘。由于我的过错，导致了大地的决口，洪水的暴涨。由于我的过错，导致了美国大兵在伊拉克天天的有人死亡。由于我的过错，使全球气候变暖，造成了厄尔尼诺现象，给环境带来了污染，破坏了大气层的臭氧。我知道我一定要痛改前非，请领导考察我，我争取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个脱离。 又来了，师傅。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杨建明和说的相声谎话连篇。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请您听一个小段语言美姜昆李文华和说。 最近呢，社会风气有了明显的好转。 哎，这是建设精神文明的结果吗？ 提倡五讲四美啊， 三热爱 啊。五讲四美其中有一条语言美， 这语言美啊， 啊， 也反映人的心灵美不美。 您说这话对了。 你瞧， 我觉得在语言美这方面，您知道应该向谁学习吗？ 向谁学呀？ 向人家知识分子学习。 哦，知识分子的语言美， 他看书看得多，说出话来有修养有文化。 哎，还真有点道理。 给您举个例子， 你说说。 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 坐公共汽车， 有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 哦，拽着那扶手， 正坐车呢， 嗯， 猛然一个刹车，哎， 怎么样？ 手推到前面女同志后背上了， 往前咱们一冲，碰人身上了。 女同志不文明， 她怎么说的？ 你回过头来， 嗯， 干什么德行？ 哎， 这种说法可不对， 这在北京这是很难听的一句话。 就是啊， 骂人家德行 啊 啊，要是冲这样，我当时我就吵， 搁着谁一还嘴也得吵起来。 可是人家知识分子当时说了一句话，既平息了这场争吵，又让你从当中学到了知识。 这知识分子怎么说的？ 哎呀，同志啊， 嗯， 不是德行，是惯性。 嗯，嗨，哎，你说，真是的。又让你增长知识，又吵不起架来， 对不对？ 真有意思。 还有一次， 嗯， 也是在这个公共汽车上， 还是坐公共汽车， 知识分子模样的人这么站着， 拽着那个扶手， 旁边我们有一位青年伙伴不懂礼貌， 他也坐公共汽车， 把胳膊肘啊， 嗯， 搭人肩膀头那块儿， 哎，哎，这样可不对， 人家躲了半天没躲开， 这多难受啊！ 就这么一种情况，人知识分子说话了， 怎么说的呀？ 哎，同志啊，你是不是把你的左臂支撑点往那边再移过5公分去啊？ 哎，一听就是知识分子的语言， 挺好的一句话。 这语言多美啊！ 咱们这位伙伴说话了， 他怎么说的？ 哟呵哟呵哟，你他妈算什么呀你啊？ 哟， 什么叫5公分？什么叫支撑点？我懂吗？会说话吗？这都什么事儿？他妈的！ 这语言可太不美了， 还说人家不会说话，他自己会讲话吗？ 实际这话是骂人的， 把他给气坏了。 是啊， 你怎么搞的你啊你啊，啊，你这是欺负人。 对， 你以为我们知识分子就不会骂人吗？ 他也会骂 他母亲的。 嗯， 好，听完了这个小段，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我们出发吧空中笑林，明天早上6:30咱们再见。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我们郭峰词曲并演唱。 去拼闯，我们一起走过，不停留，去追求，我们一起努力，抬起头，去开创，我们一起加油，不放弃，去奋斗。 翠微店化妆品又添新彩，来自瑞士高端护肤品牌莱伯尼全新入驻 A 座一层，届时护理体验经典鱼子精华产品全新奉上，赶快关注翠微官方微信，了解本月10日启动的年度购物盛宴吧。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全新大众 SUV 途岳，以山岳气势造就德系硬朗设计，超大全景天窗尽收天地美景。现在购车尊享2年零利率，踏入途岳从容无畏。上汽大众4008201111。 老公，咱家的车该保养了，内饰也该换新的了，你准备好买了吗？ 京东双十一呀，11月1日至11月12日，汽车保养和汽车用品满199元减100元，满299元减150元，倍儿便宜。 老公真棒， 京东。 指尖轻点，吉祥温暖。